还是袁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占太平》。 怎么想到 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